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七十章，在黑暗里面，除了我们三个人，哪里还有什么人影啫？现在的夜风吹到飞飞呼呼，好似鬼叫咁，树林里面嗰啲树木被吹到沙沙声。我哋三个人猛咁赶路赶到嚟呢度，做好咗完全嘅准备㗎喇。但係点都諗唔到点解会冇晒人影呢？我低头喺个地下度一睇，果然係见到有唔少嘅脚印。喺山里面地气唔知点解呢就好潮湿嘅，所以啲脚印就好清晰。我哋顺住脚印一路咁睇过去，可以发现有一个好明显嘅特点。我哋身处嘅呢个地方脚印就好混乱嘅，但係可以睇得出喺一阵嘅慌乱之后又镇静咗落嚟。脚印就开始好有規律咁向住山脚下边去咗。我哋喺黑暗里面面面相觑，辨识都被手电筒嘅光芒照出咗一片嘅橙黄。而家豆腐都唔再问候我老祖宗啦，而系佢讲：喂，阿老陈啊，睇个样好似出咗啲咩事咁喎，系向山脚下边走嘅。你讲咁样嘅大半夜，佢哋去山脚下边做乜嘢啊？啦，未等我开口，冯鬼手嘅面色就已经有啲难睇啊！佢抹一抹额头上面嘅冷汗讲：当时咧，我哋系追踪嗰啲皮影嘅，亦都系一路向山脚下边走嘅。你哋讲佢哋会唔会系已经俾嗰啲皮影附身呢？豆腐啊吓咗一跳，亦都唔敢出声。佢盯住我，显然系想等我俾个主意。事到如今，慧光头系唔能够唔救嘅，毕竟仲系想要入格格尔公主墓噶嘛。好多事情都要指意佢嘅，只不过我不由得望咗豆腐一眼，心谂早知道呢次行程咁鬼危险，当初我真系唔应该带佢嚟冒险。我自己一个人，如果有咩三长两短就算啦。豆腐系我嘅兄弟，如果俾我咁连累咗，真系唔知点样好啊！我仲喺度犹豫紧，豆腐见我唔出声，就急住讲啦：哎呀！如果阿卫南京死咗，呢、这个咁嘅赵老嘢一定就唔会将啲嘢俾你啊！仲有啊，嗰、那个诅咒，你而家已经够晒变态噶啦！如果仲搵唔出诅咒嘅线索，唔通以后你变成呢个咁嘅变态杀人狂咩？算啦，为咗你下半世唔好喺个监狱入边度过，我哋啊睇嚟都系要追上去睇睇啊！冯鬼手就更加觉得唔可以耽误啦，一听完讲就即刻顺住啲脚印就追咗上去。我哋一行三个人顺住脚印就向山脚嗰度行过去，脚印喺山间里面迂回，亦都唔知行咗几耐，翻过咗个小山岭，见到脚下边系一汪嘅湖水，喺月光下泛住轮轮嘅波光。呢、这个湖正系冯鬼手形容咁样，唔算好大，形状呢就有啲似个月牙形嘅，周围布满晒芦苇一类咁嘅植物，喺夜风里面吹到沙沙声响，就好似关于凤凰转景里面介绍一样，转景处必有活水，而家竟然一一应验咗。我以前唔信呢啲，而家睇嚟风水一脉真係并非冇根据嘅。嗰、那个姓任嘅女人曾经讲过，公主墓嘅前边一定会有一汪金色嘅神泉，莫非系指眼前嘅湖水？如果真系嘅话，咁啲两者相差就真系太大啦啩？好似睇出咗我嘅谂法，冯鬼手就讲：琴日白天里边，我哋就系喺呢一带嗰度打咗好多嘅盗洞，但系就冇发现古墓啊。豆腐对呢个唔感兴趣，佢睇住地上嘅脚印讲：啊，奇怪啦，佢哋嚟到呢度，点解就消失咗呢？ 我哋喺呢个时候正处于一个小山岭嘅上边，离我哋企嘅地方大概有700米咁落差就系、是、湖水啦。脚印嚟到呢度就冇晒啦，好似围江头佢哋啲人全部就喺呢度突然间跳湖咁。呢、这个谂法喺我哋度一出，我哋心里边都一下子沉咗落嚟。正常嘅人系唔可能跳湖嘅，除非佢哋系俾鬼上身啊！如果真系咁，咁点解嗰啲鬼影又要跳去个湖入边呢？豆腐嘅脑袋又好天马行空嘅，佢即刻就做出一个推测。佢讲之前卫南京唔系讲嗰啲咁嘅皮影系从古墓嗰度捐出嚟嘅咩？咁如果假设下嗰啲皮影真系上咗佢哋嘅身，又跳咗入湖，咁会唔会个古墓实际上系喺个湖底啊？唔可能嘅，我同阿冯鬼手嘅同事咁讲。冯鬼手显然对豆腐呢个好离谱嘅猜测咧就好唔满。佢讲古墓近水系大忌，冇边个鍾意将啲墓啊收喺个湖底嘅，甚至乎离水太近嘅地方都唔想。我亦都岌头讲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喺风水入边三山环抱，一衣带水就最好。呢、这个地方山势水气都冇咩问题，呢、这个湖事实上系有一个非常重要嘅风水。有咗呢一个湖，呢、这、一个地方就系宝穴啦。如果冇呢个湖，呢、这个系一个空地。如果墓葬系离水咁近，水气咧就会侵蚀，好难得以保存嘅。所以唔理系藏族定系从风水角度嚟讲，都唔可能喺个湖里边，或者甚至乎靠近水边嘅。讲到呢一度，我亦都犹豫起上嚟。按照呢度嘅风水格局，围江头几个白天里面所打嘅探洞应该系最合理嘅位置，点解会冇墓呢？呢几个人如果真系同阿豆腐所估嘅一样，系俾啲皮影上咗身，跳咗入水入边，咁唔通个墓真系喺个水里面？如果真系咁，呢、这个墓啊真系太古怪啦！脚印嚟到呢度消失，100%围江头几个系掉入个湖入边啦。我再三权衡，对身边嗰两个人讲：嗱，我水性啊唔错，我落去睇一睇先。如果有发现，再叫你哋啦。讲完，我话准备除衫解裤咯。喺呢个时候，豆腐眯住个近视眼讲：哎，老陈，你等等先，你睇下。湖中间好似有啲咩嘢咁，好似鲸鱼咁嘅。我话真系俾佢激死啊！我讲呢度系湖啊，唔系海啊，边度有鲸鱼啊？但系我顺住豆腐所指嘅方向望过去，我突然间就明白咗豆腐嘅意思啦。只见先前仲系好好嘅湖面，而家唔知点解喺个湖嘅中央位置，竟然有啲水涌下向上翻滚，而且不断咁越翻越高，好似喷泉咁。所以豆腐话好似鲸鱼，慢慢呢、这个情形就极为壮观。喺个月光下边涌出嚟嘅水足足有4米几高，水花四溅，熠熠生辉。哇！这个咁嘅奇景，一时之间，我哋三个人都睇到擘大个口得个窿，我亦都忘记咗除衫。只见嗰个湖水喷涌出嚟，足足有10几分钟，先慢慢咁样又消停翻落去。等到啲水收晒，个湖又是变翻以前嘅平静。我哋依家三个人先回过神嚟，只系听豆腐讲：，哇，咁样睇真系好似个泉眼喺度喷水喎、啊！我明啦，那个圣人嘅讲神泉系咪就系知道啊？喺一边嘅冯鬼手亦都皱住眉头讲：圣人嘅系边个啊？呢、这个时候韦光头唔喺度，我亦都唔想多作解释其中嘅事情。但系豆腐嘅谂法同我不谋而合啦。神泉十有八九就系指呢度啦。 咁古墓一定就係喺呢一带啦。不过可能真係个古墓埋得够深，等到围光头咁样嘅老手都好难搵到位置。我决定继续落水，将周围嘅情况先摸个清楚先。围光头佢哋如果真係俾啲皮影附身，又跳咗入湖入边，而家又冇上到嚟，可能真係会凶多吉少啦。但係唔好理点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总要搞个明白嘅。我就除晒剩返条叉仔就准备落水啦。突然之间冯鬼手将我一拦一拦讲，等下，水入边好似有嘢呀。我同阿豆腐两个人向个湖水里面一望，果然喺个水面飘咗个好大嘅嘢出嚟，好似人咁大细呀。只不过而家夜色昏暗，根本上就睇唔明白系乜嘢。豆腐惊叫咁，哎呀唔好呀，唔通真系尸体。我即刻将个手电筒射过去，由于嗰个嘢离我哋好远，超出咗手电筒嘅射程，我哋只能够借住微弱嘅光线，隐隐约约咁睇到嗰度係有一条一米几长嘅大鱼翻咗肚浮咗上水面。冯鬼手好惊讶咁讲，啊，我从来都未见过咁大嘅鱼。对于呢一条鱼嘅大细，我真係唔惊讶，因为我以前都买过鱼，经常喺当地嘅海民嗰度捉到啲大鱼，四米几长嘅鱼我都见过，而且仲食过添，只不过味道麻麻地。我奇怪嘅系，先前水面系冇嘢㗎，而家点解突然间隔咗一条咁大嘅鱼出嚟嘅，而且就系咁一下子就瓜咗嘅。喺我哋面前对住水面上嘅死鱼，就感到非常之奇怪嘅时候，越嚟越多嘅鱼浮上水面啦，而且全部都反晒白肚，有大有细。冇几分钟，几乎成个湖面全部都飘满晒死鱼。原先好靓嘅湖面，而家就传嚟咗一阵阵嘅臭味，等人哋闻到都作呕。一时之间，我啊仲边度有心思落水啊？呢一群咁嘅鱼，只要一下子嘅功夫，突然间就离奇死晒，肯定水底系有啲咩危险啦。因为就系水质有严重问题，如果而家轻易咁落水，系咪有啲太冒险咧？